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人民保安省和中央检察院28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委国情院的一伙出于利用生化物质来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国家级恐怖活动的目的，向我国内部派遣的穷凶极恶的恐怖犯罪集团不久前被揭发，接着有天下头号恶女朴槿惠在执政期间与伪国情院一伙合谋勾结，推进除掉北方领导班子作战的事实又公布于众，从而激起我国军民极大的愤怒。据悉，臭娘朴槿惠早从2015年末起秘密推进了更换北方最高领导部的工作，伪国情院负责制定了相关秘密作战计划，他甚至包括暗杀阴谋。当时朴槿惠把专家有关难以造成北方政府更换的报告置之不理，只对伪国情院有关北方情况不稳定、有可能发生政府交替的报告表示赞同，并审查国情院以更换北方领导班子为目标的秘密作战计划后亲自签了字。天下穷凶极恶的歹徒一伙说，如果作战实际得到成功，就会引发武装冲突，所以应当予以特别注意，以免有他们介入的事实曝光，并为此甚至计划试用一种假装为因卡车或列车等而发生事故的方法，但是因为我们戒备太森严，所以未能得逞。后来由于臭娘朴槿惠的弹劾和罢免，政府交替了，秘密作战计划也随之自动废弃了。在敌人一定要扼杀我国的阴谋活动升级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行为的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向内外宣布，将胆敢策划并推进谋害我国最高首脑部的令人发指的阴谋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活动罪犯朴槿惠逆贼和国情院前任院长李炳浩一伙处以极刑。我国最高首脑部是我国的尊严和强大的象征，是我国军民生活和命运的全部。从现在这个时刻起，不仅是朴槿惠和李炳浩一伙，还有伪国情院一伙，无论被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悲惨地死掉，都不能上诉。南朝鲜当局应当依据国际公约，把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干出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行为的朴槿惠逆贼和伪国情院前任院长李炳浩一伙立即移交给我国。南朝鲜当局又自作判断，若不接受这一关系到我国最高尊严的重大要求，那么他今后对北南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坏影响？我们宣告，如果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又企图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活动，那么依照战时法，不做事前通知，将其组织者、参与者和追随者都立即处以死刑。不管在我国境内和境外干出这种犯罪行为，我们将按照我们市毫不留情的惩罚措施，在现场以人民的名义立即执行无情的刑罚。谁胆敢对我国最高尊严进行挑战，谁就不要想在这天下活下去。声明强调，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如果无视我们的这一警告，或者挑战我国果断的措施，就将要付出无法抵挡的物理方法的代价。